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算是吧，可是那样一个出身门第模样都不差的姑娘，为了能跟展昭在一起，愿意折损20年的寿元，不是怪可怜的吗？他也没有别的坏心思，添给展昭怎么了？再说了，那展昭族上还没有系上红线，保不准就是一个天煞孤星，我好心给他牵线算便宜他了。 展昭族上没有红线？ 正是。 我不听你唧唧歪歪这么多废话啊。喂，你趁早把你魂系在展昭族上的红线给我解开。嗯， 为什么呢？展昭上无红线，那许琼香的红线是我二哥牵的，属下等姻亲，一个下等姻亲一个族无红线凑到一起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你解开就是了。 月老三忽然不说话了，若有所思地盯着端木翠，盯得他心头发毛。月老三一拍大腿， 我说呢，是你自己看上他了吧，怪不得你这么帮他。我看你道行不错，怎么说都该是个上界仙胎。我奉劝你啊姑娘，不要为了一介凡夫俗子断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啊。 端木翠听得心头火起，一瞥眼看到架子上那只豁了口的青花瓷碗，支起两只小胳膊看热闹，看得出神，想也不想抡起那瓷碗便向月老三扔了过去。只听两声哎呦，月老三是给吓的，那青花瓷碗却是结结实实撞到墙上，所幸身子骨尚属结实，只是又多了个豁口。青花瓷碗眼泪汪汪，端木翠的罪孽感油然而生，想了想说道， 你先下去，有什么赔偿条件我们再谈。 听到赔偿二字，青花瓷碗双目放光，喜滋滋的一瘸一拐离开。端木翠按捺下怒气，又看向月老三， 你究竟解释不解呀？ 月老三忌惮端木翠，又不肯乖乖就范，嘟囔道， 哎呦，解开不是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不让展昭自己决定呢？如果他知道自己没有红线，没准他就愿意娶那许家小姐了，有总比没有强，是不是？ 哼，谁说展昭没有红线？展昭若没有红线，我就去把你大哥的红线都抢了来。展昭喜欢哪个姑娘，我便帮他牵哪个姑娘，他喜欢一个我就牵一个，喜欢十个我就牵十个，你倒瞧瞧我有没有这个能耐。 月老三看了看刚刚把自己烧得鬼哭狼嚎的灶堂，又抬头看了看端木翠，终于意识到端木翠绝不是在开玩笑。他别别扭扭的正向顺水推舟做个应承，外间传来声音， 好大的娇儿啊，端木翠你又烧什么呢？ 是展昭笑着进来，刚一进门目光就落在月老三身上。 是你？ 你认识他？ 也不算认识，那日在街上就是他冲过来说我红鸾行动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他就是借那个机会给展昭缠上红线，趁乱李代桃僵换了剑穗的吧。 端木翠两肘置于桌前，看似百无聊赖，实则全神贯注，不欲漏过院中传来的每一句话。原以为解开红线便罢了，没想到展昭还这么多事儿。 若说是展某退婚，恐伤了许姑娘名节，老丈不妨让许家对外言说是合了八字，二人八字不合。 好的好的。 月老三撸着山羊胡子摇头晃脑，俨然真把自己当成了老丈了。 端木姑娘说过，姻缘前定，红线已牵，又劳烦老丈解开，展某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 不客气不客气。 月老三装模作样，端木翠撇撇嘴， 此番少不得要为许姑娘重牵红线。展某，希望老丈能为许姑娘牵上一份举案齐眉的好姻亲呢。 这个…… 岳老三略有迟疑，眼角余光去到端木翠一脸寒霜，赶紧应承。 我尽力就是，尽力就是。 居然有这么多要啰嗦的。 端木翠翻白眼，忽然看到那豁了口的青花瓷碗正憋红了脸爬上桌子。见端木翠瞪着自己，青花瓷碗心虚地抹了一把汗。 白天你提过赔偿。 细雨茫茫，一把油纸伞，伞下谦谦君子，窈窕美人。这君子若不是展昭，美人若不是端木翠，本可以成就温柔缱绻画面。可惜 下雨天何必一定要出来买碗，开封府里的碗多了去了，又不是不让你用。 有碗红蓝心动，一定要个如花似玉的美碗相伴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若不是为你捡那劳十字红线，我也不会把青花瓷碗扔出去啊。说到底都是为了你，拉你出来陪我买碗，就这么不情愿吗？ 端木翠越说越气，举起半湿的袖子。 喂，你给我报私仇啊，故意凌视我对不对？ 展昭不答，侧过身子让端木翠看自己湿了大半的肩膀。事实胜于雄辩，端木翠若有所思。 这样啊， 忽地伸手拉了拉伞柄，将整个伞盖都置于自己顶上。 哎，都为我打着好了，你皮糙肉厚的，林仙雨没坏处。 简直是欺人太甚。 展昭正想把伞盖全倾到自己这边，忽听到端木翠意味深长的声音。 这世上的痴心女子呢，可不止许琼香一个呀。若再有人诚心求那月老…… 说着故作不经意地瞟了瞟展昭足踝。展昭心中咯噔一声。 算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还是不要得罪他的好。 开封府有两个姓赵的，一个是校尉，一个是衙差。校尉就不用多介绍了，赵虎是也。衙差原名赵大，包拯未曾上任开封府之前，赵大就已经在府中做衙差了。虽说年纪不大，但俨然是开封府的老字辈。为什么说是原名？这里头有一番缘故。当年四大校尉都是威风八面的山大王，为了追随包大人，遣散寨中兄弟，卷卷铺盖上开封。习惯了绿林草莽，打家劫舍，忽的要几人换位思考，抓贼抓盗兼反打家劫舍，总得给人适应的过程不是？如何适应心理落差呢？个人有各自的方法。比如张龙在这段时间内学会了下一手好棋，再比如王朝不声不响地投入了一场缱绻恋情，虽然最终结局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但是王朝看得很开，表示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至于赵虎嘛，他排遣落寞的方法与上述都不同，他迷上了莲宗。根据现代权威解惑工具百科的解释，莲宗的意思是封建社会时同姓没有宗族关系的人认作本家，说白了就是仗着500年前同姓赵，今生也来认一家。赵虎的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乍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天子帝都，人人都渴望亲朋的关爱，不是有亲朋的靠亲朋，没亲朋的创造亲朋。没想到开封府的赵姓族人是如此的奚落，问遍了上上下下，只寻到了赵大一人。 其实这完全是赵虎的目标领域错误，开封府姓赵的可能不多，但是皇宫大内那可是一簇又一簇啊。偏题了，言归正传。却说赵虎寻到赵大，把自个儿意思这么一提，赵大也是欢喜的不行。一来赵虎是个校尉，官衔比他大，二来赵虎这人憨直实在，赵大也的确愿意跟他结交。再论岁数，赵虎比赵大长了好几岁，赵大得管赵虎叫声大哥。这么一来，赵大就觉得自己名字别扭了，明明不拘长，称什么大呢？不行，得改个名。赵虎过意不去了，连个宗而已嘛，哪能带累人家改名字呢？别改，叫赵大挺好的呀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